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自己的众儿女在你圣所来敬拜，主，我们也有一段时间在这里静候，主，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随时在熟悉的故事里却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教导的，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以前的时代的人其实也是不安，却不像今天一样知道外在和内在的不安。伊斯兰世界里面的动荡影响到不但中东的国家，影响到欧洲，也波及到美洲。那些难民潮涌过各国的边界，不但在巴勒斯坦地，也到了欧洲，到了美洲。 ISIS 的兴起给许多那些跟伊斯兰国家不友好的都面临很大的危机，我想大家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在不久前，拉斯维加斯在一个乡间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遇到一种枪杀，一种极大的杀伤武器，使许多人很短的时间离开了世界，中间也不乏很多很优秀的教师，很多母亲，甚至孩子。不久前的德州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有人持枪屠杀了在敬拜中间的神的儿女们，其中还有一家多人同时被杀。韩国在东北亚，北韩在东北亚用各种的武器、核武器的试验，不顾国际社会的警告，不但给美国，也给中国，原来是传统上友好的国家，都带来极大的不安。加州的大火不但给加州的居民，也让许多跟加州有关系的那些亲友也非常的不安。不但学校迁移，多少许多的人口被迁移，那些大火不只是今年，几乎每一年，使加州的百姓活在地震和火灾的常常的一种威胁之下。我们看到这些外在的不安的时候，其实内在的不安可能更加的普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自己的不安，可能有些人吃饱喝足就很满足了，我自己偏偏不属于这一类人。在大学的时代，偏偏喜欢寻找终极的意义。我听说学生如果去问教授人为什么活着，或者说你就不好好，你闲了无事，教授就会给你一个题目去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你太闲了，去想想为什么活着。在教授看来，这个问题是足够折磨你，你也找不到答案的。所以如果很年轻，或者我们中间有人六七岁就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早了一点，因为据说七岁以后才会得抑郁症。我是大学时代思考这种终极，是的，连研究数学都不能够完全满足，所以非常喜欢数学，但是好像数学里面找不到终极的意义。虽然数学里面找到了美，我最近遇到一个一位数学博士，哎呀，我们谈得很好，我说那种自然数的一种和加在一起某种关系和跟居然跟圆周率有关系，我说哦，我在那时候大学时代就觉得数学很美，好像有很深的奥秘在那里。还看到一些在我隔壁研究，后来研究分形研究材料的一位博士生，他发现数学里面这种可以在材料科学里面有极大的应用，我们都没想到了。哎呀，我们觉得心里好美，可是一想到人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数学就非常苍白。所以跑到学校图书馆里面看很多哲学的书，好像我们学校的哲学的书不太为我们预备人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这种内在的不安，一种生存的焦虑，终极的焦虑，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大学初的时候就开始折磨我。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现在的不安是什么。对我们移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不安，就是这块土地在文化上、在语言上、在教育上，许多虽然充满了机会，却不是我们可以心灵安顿的地方。我在国内也听到一些知识分子在探讨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家园，我们归宿在哪里。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多半是一种可以安顿你的心灵，那种文化、那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某种让你心灵可以安顿的地方，但是好像许多人没有找到。在美洲的我们的移民在这里，我们许多人是文化水平很高，也是经过各样的考试竞争，很出色来到这块土地上。后来发现在这里生活了20年、30年以后，跟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比起来，哦，他们在国内因为这30年充满了机会。你在北美很多人只是高级打工的人，所以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失落啊！你们看在笑哈，那个都是对说到你心里去了。然后以前刚来美国的优越感也没有了，不但如此，我们暗暗的内心的焦虑在这块土地上，因为文化语言的不适应，我们内心的焦虑不好意思告诉国内的父母，不好告诉我们的同学，更不好告诉我们的同学，怕人笑话。这种内在的不安不单是这种个人的成功事业的这些发展，也在我们在夫妻的相处里面发现彼此相爱的人怎么进入婚姻这么短时间就吵个不停，孩子长大怎么会2岁半就开始不听话了，哦，再长到12岁，有的到11岁， preteen 据说10岁就开始了，有些地方有些人家庭，哦，就发现孩子怎么我肚子里生出来我一直养，怎么到一个地步里面有个意念老跟我对抗了，内心也充满了不安，要上大学了，将来要去哪一个学校，这孩子将来我们的孩子受教育要怎样，他们那些 identity crisis， 他们身份定位的危机，作为第二代的华人，我们做父母的也开始焦虑。然后慢慢有些弟兄准备到了50左右了，然后开始失业，面对失业的时候，再说好像做 IT 的许多人告诉我，50岁以后或者55岁以后，你这失业就是极大的危险，极大的危机，再找很难了，心内心又充满了危机和不安，种种外在内在的危机，今天比过去好像更加严重，因为在起码在过去，刚才讲过，许多地方发生的灾难危机，我们那时代还并不清楚，但是今天可以打开新闻，打开手机，都知道天下发生许多动荡的事情，而且好像报道的人专门报道不安的事情。因为很平安的事情不会引起兴趣的，我还是琢磨为什么人喜欢去看新闻。如果每天记者都是报道谁谁谁发达了，谁谁谁成功了，谁谁谁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了，请问会不会很多人去看新闻？会不会？没有啊，诚实啊，看新闻里面有很复杂的人类的动机，好像看了别人的灾难，哎呀我还不错，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当然有人为了见多识广。今天我们来看这段非常熟悉的故事，来看一个不安的世代里面，一个不安的心灵里面，上帝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持久终极的平安，甚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不可言喻的属天的喜乐。这段故事在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这里，我们来起码可以思想看到五类人或者神连在一起，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第一类就是以西律为代表的，这个人非常的不安。我们刚才看的经文，来继续大家看圣经2章这里说，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对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民以色列，我以色列民。但夏西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他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我们看这个希律第三节，这里看听见有一个婴孩要降生做以色列王，他心里就不安。稍微了解这个希律这个人，希律这个人在公元前37年到公元后4年这段时间做犹太地的封的王，是元老院册封他的，在公元前40年就册封他，3年以后做犹太地的王。这个人他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来统治犹太人，显然又是殖民地，这是一件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人生性多疑，他其中他很爱的一个妻子刚好跟马加比家族里面革命军的家族有关系，所以这个很爱的妻子最后他怀疑妻子会不会跟革命党结合，把妻子处死，还把3个儿子也处死，他的叔叔他的一些人，他非常多疑，看见家族里面谁跟他稍微有一点点东西怀疑，他就把他处死，包括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很亲近的人。这个多疑的怀疑的这个君王遇到有一个人说有个新生王要来，显然是非常恐惧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有两个朋友，他说一个长大了就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成为君王了，然后他们一直保持很好的朋友的关系。那有一天这两个朋友做君王的跟一个帮百姓的这两个好朋友聚在一起，那个做百姓的那个人很羡慕做君王的，那做君王的显然他说你很羡慕我做国王，那你就来试一试过一天国王的生活，只要我的太太你不要动就好，我的那些女孩子不要动，你随便都可以，怎么做都可以。他就好试一试做一天过一天国王的瘾，哇，白天荣华富贵吃喝啊，那个歌声那些所有的享受，别人跪拜在他面前，哇，感觉真是好啊。到晚上要睡觉了，他一躺下来睡在君王的一个床铺上，只是边上没有王后而已，一躺下去眼睛往上一看，哎呦，吓了一跳。你知道什么在上面吗？啊，你们显然没听过这个故事啊。一把剑就插在他上面，就挂在那里，一个细绳吊着。哇，他一看原来要害我。君王在外面等着，知道他害怕，晚上灯一暗他肯定就开始害怕，他灯一看就睡不着了。后来君王就进来，他说不是害你啊，这个剑不是用来害你的，他说剑是用来提醒我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有人要刺杀我，你还想做君王吗？不要了不要了，国王不好玩，回家当平民更好。希律是这样的人，他不但是像一般的君王都会 有被人刺杀的危险，他还是一个特殊，一个殖民地，还是他不是本地人，在那里统治的时候，加上生性多疑，有后世心理学家研究他说这个人得了一种迫害妄想症。这个人非常不安，是因为有一个君王要降生，显然要取代他，非常残忍这个人。后来你看大家看2章16节那里，他还发怒把伯利恒城里和四周的四境里面的男孩2岁以下都杀尽，非常残忍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是非常可恶可鄙的。这个人非常他是不安，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他说你看你去好好寻访找他的报个信，我也去拜他，虚假的。这个人虚假非常残忍，不安虚假残忍的希律代表了今天一部分人，可能不在我们中间，但是起码这类人可能手里有权势，但是要迫害信仰。我不好说是谁，但是我听说在刚刚昨天听说在国内现在不许过圣诞节，任何过圣诞节的要去登记，甚至要被警告。这是一件很刚刚在南京那里有国际日公祭日，看见那些24位 西方的宣教士拯救了25万我们的同胞，许多国家领导人到那里去感谢这些国际友好、国际的这些爱心的人士，用生命来保护我们的同胞。但是马上就听到消息说，校园里面不许有圣诞节。大家看到了，我们不要被一时的一些人看来允许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就很快乐。但是同时也不要害怕，当有人不让我们做这些纪念主的降生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活动可以不要做，但是我们却不要去恐惧害怕这样的事例。若是真正的这位伯利恒降生的婴孩可以给人类带来终极的平安，世界上的政权包括希律在内，没有人可以打压、可以压迫像种子一样的生命。石头压不住种子的，它会绕弯长出来的。我坚定的不相信这个伯利恒的婴孩带来平安、终极平安给人类终极平安的信息，世界上的政权是无法打压的。可以不纪念，可以不允许活动，但是那平安的信息已经种在许多人的心里。第二个类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也不安，但是他不安显然不是因为觉得哎呀希律要被人取代了他就不安，他的不安非常可能是因为希律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希律是一个非常可怕残忍的人。这个人一不安起来，他们的不安显然是有根据的。你看耶路伯利恒四境的那些孩子就被屠杀了，所以当一个残忍的君王、多疑的君王他不安的时候，百姓也跟着不安了。不好比喻，完全的比喻，在1976年的中国大陆，中国主要的几位开国的领导人都离开世界的时候很不安啊。虽然百姓对统治的方式有很多的不满，但这些开国的领袖同时都走的时候，哦，那百姓问一个问题，中国谁来带领？这种不安，耶路撒冷的城也会有类似的不安。这些人很可怜，很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不知道生命要往哪里去的时候，那种不定感，那种不安。第三类是冷漠的宗教领袖，这些祭司长、文士，祭司长多半是由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这些是宗教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政治的领袖。然后文士的是那些法利赛人，是精通律法，他们在以传播、教导律法为生，这群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非常可惜，其实这些当东方的博士来询问的时候，大家看第七节这里对不起，就从第然后我们看第刚才读过第五节那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回答哈，祭司长文士回答他，犹太的伯利恒，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在犹太的伯利恒，他知道，而且还引用弥迦先知，大约在700年以前已经预言过，他们知道基督要来的时候是降生在伯利恒的。你看这群文士，我觉得祭司长文士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精通圣经，但是却当东方的博士来寻求的时候，然后圣经我们先知已经说了，在那里非常冷漠对这件事情，而且与这位永方朝圣的东方博士带来的信息，以至于与这新生王失之交臂。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可惜的事情。圣经里面可能比他更可惜的就是犹大，犹大3年多的时间在耶稣身边，看了耶稣做了好多事情，行了很多神迹，也听了耶稣的教导。我跟师母常常讲，在有一类人特别可惜哦，那就是犹大了。像犹大那样的人都知道耶稣在那里做的事情，看了教导都听得比别人都多，但是他却定义出卖耶稣。那还有一类人也很可惜，就像今天的文化基督徒，他很懂圣经啊。以前几年前我们这边来了几个人来做礼拜，礼拜天来了几个人，是哈佛大学神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他们刚好在商业神学院有一个神学一个研究的会议，他们礼拜天来我们这里。那我给大家提过，可能我问了其中一个耶鲁神学院的神学生，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研究神学好，哦，很高兴啊。 你们平时在哪里做礼拜啊？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吗？我们不做礼拜。神学院的学生研究神学，他不做礼拜的。我以为听错了。后来发现，哦，这类人还不少啊，成为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是一群非常追求心灵的一种提升，寻求终极价值，而且自己很有学问。这类人是心灵上还是很追求真理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找到耶稣的登山宝训啊，找到旧约的箴言书，他就满足在那里了。他们用圣经，精通圣经，就用圣经来提升自己，把自己高贵化，然后却不愿意悔改，向神悔改，认耶稣为救主。这类人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类人，他比不懂没有文化的还可惜，他比不去研究神学的人还可惜，因为他研究了神学，却用神学院来建立他自己的所谓一种对宗教的一种思考。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有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在诺瑞顿，哦，他跟我讲，他说你这个基督教很好啊，可以拿到中国去提升中国的一种道德水平。哎呀，我说你自己信吗？他说我不信。他不信耶稣想用基督教去提升中国的国民的道德，你看他的理想是不是很崇高？但是能不能做得到？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谁去买你的账呢？很可惜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种可惜就像我看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有一个宇宙飞船经历各样的艰难，从发出去到了宇宙空间太空站里面行的完成它的使命以后，回来到德克萨斯的上空，快到美国基地了，就出现故障。他的家人都知道，快到家了，爸爸快到家了，快到家了，结果肢解了，整个破碎了，好像到了自己家乡的上空了，却不能回家。这种可惜就是这群祭司长跟文士。另外一类就是我们非常可亲可佩的三这个博士，不是三博士。我今天早晨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东方朝圣的博士。传统上认为三个博士还是君王，英文里面说 We three kings， 我们三个国王从东方来的。但是历史既没证明是三个，也没证明他们是国王。昨天我们很高兴，一个小组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这边一个圣诞剧，哦，演得非常好，真的一个教会能演得跟，这是我觉得这是国家水平的，非常好，耶稣为中心的敬拜。但那里三个上来的那个打扮，我不知道你们去过的哈 ，Buffalo Grove 小组的去过的，那三个上来打扮就像什么？来朝见耶稣的时候，像什么？没看了哈，像君王，他们打扮的像君王，就是传统上认为这三个是东方来的君王，其实不是君王，不一定是君王。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没药，传统上认为黄金是代表耶稣的神性，乳香代表他的高贵，没药是用为他安葬预备的。啊，我们不必这样讲，就是这三个都是阿拉伯世界或者波斯那里最昂贵的礼物。他们将最好的献给神，你这样理解就好了。这三个这几位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他们来寻求，第一节第二节那里他们是远道来寻求的。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已经耶稣已经几个月了，他行路的时间不是在原来的马槽里面，圣经里面说他进了那个房子，是已经是一个房子了，不是马槽了。我们来看看他有几样东西，他远道来寻求朝圣。我们不是圣经没有肯定他们对东方那些啊星象的这些猜测，我们没有，这些是圣经反对的。但是这群人是从星象学里面，他考虑到就是观察到有一个新生王要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犹太地，所以他们就来显然到耶路撒冷去考察。他们发现那个星一个突然有个星来引导他，这个引导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停住了。那具体没有说他 在哪个房子，但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找到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大家看第十节那里，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所以这个是渴慕寻求朝圣的东方博士，他被那引导之星出现的时候，他非常的欢喜。很多包括开普勒在内的一些大天文学家都研究这个到底伯利恒的之星是什么，有人猜测是一种什么几个什么星重叠的时候发光等等，我们不必那样想。圣经里面非常明显，这地方是指一个超然出现的，不排除一种天文学上的可能，但是这地方从东方博士的角度是耶稣基督的心的这位君王的新生王的心，也是后来引导他的心。而且他找到的时候去敬拜，大家看第十一节那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他在这里奉献，将最好的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礼物献给耶稣。他没有拜玛利亚约瑟，他拜耶稣。然后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知道是哪一个博士还是同时被梦，我们不清楚，但是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他就从别人路回本地去了。所以他很顺服神对他的引导。这东方几个博士是我们极好的榜样，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东方来的，无论是波斯、阿拉伯南部来的非常有学问的人。我想到很多我们中间的许多硕士、博士，大概你们不硕士、博士就不太来这块土地上。过去可能带着一个梦想去那里寻求科学技术，或者有人过好的生活来到这块土地上。但是在某个时间，我看到你们许多人的见证，都是有人把福音带给你，然后你再仔细的巡查、考察、辩论，我们好多人弟兄姐妹都信了耶稣基督。我特别欣赏那些信主过程非常认真的人，不只是别人有爱心我就相信，是很认真询问到底这个跟我的无神论的思想架构这么冲突，或者说有这么多看来使人复活这么荒唐的事情，你们还有那么多人很相信。所以很多人搞明白了为什么相信，信了有根有基。然后我们中间一些人还神真是特别感动，他们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你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当我们真正的心灵成为一个朝圣者的时候，圣经上说寻求的就被寻见。所以如果你是真正寻求的心灵，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已经被寻见了，主已经被你们寻见了，就成为你们的渴慕了，你们也真正的来敬拜他。这是东方博士给我们，我听到一个美国友人，他说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好多都是硕士博士，他说你们都是东方博士啊，不只是三个，很多。他是指过去哈，现在来的可能也有博士，现在可能读硕士就很满足了，赶紧找工作了，机会也多。那当年机会也不多，那我们英文也不够好，所以只能一直读，很多人读到博士。但是读完博士，很多人不是因为学问多就能够找到神，是因为渴慕主、寻求主，不需要很多的学问。相反，有的时候学问还成为我们骄傲，成为拦阻。但是渴慕的心灵是真正能够找到耶稣的。神在圣经上的应许不会废去，寻求的就被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先知耶利米也说呢，专心寻求他的神就会被他们寻见，专心寻求的。这些博士是可敬可佩。奥古斯丁在他的写作里面，这个人非常渴慕寻求神，只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在情欲里面打滚了很久的时间。这个人也很精通希腊的哲学，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都非常精通，但是他有一颗渴慕的心、寻求的心一直没有停顿。他说如果爱情的快乐会使一个男子去追求女子，如果饥饿和孤独会使一个人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和居所，那么对真理和圣洁的渴望将如何更加使一个人去寻求神呢？ 他认为人的渴慕寻求那个终极的东西，如果对真理对圣洁这样的一种渴望，怎么会不去寻求神呢？而且他在忏悔录里面一开始就说，我们心，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我们的心焦虑不安，最后直到安息在上帝的怀里。所以阿古斯丁是一个不断渴慕寻找的这样的一个心灵，最后找到上帝那里的时候，他心得安息了。好像一个漂泊的一个帆船，在最后在一个平静的港湾里面安歇下来。感谢神，你们中间好几个很同意哈，很同意的人就是你寻求过，可能寻求的还很苦，最后找到了那种安息。我记得在1998年我写过一篇见证，那时候刚信主不久，我1995年信主，93年信主，98年写了一个见证。我那时候就想到了奥古斯丁那种安稳感，就是找到耶稣基督里面过去的焦虑，一种生存的焦虑里面解脱出来了，然后得到一种安宁感。我们深深的盼望一切寻求神的人，渴慕寻求的人，都可以找到这种安稳感。帕斯卡是另外一位许多人很喜欢的，他在世界上有三类人。一种人呢是找神而且找到了并且要服侍他，还有一类人呢是找神但是找不到，或者正在找还没找到，这类人。第三类是不想寻找神的。他说第一类人呢就是找神也找到了，这类人是合理而且快乐。另外一类人呢在找但还没找到，他很合理但不快乐。还有那人不寻找了，他说既不合理也不快乐。帕斯卡的话不一定要强迫你去寻求信仰，他那个关于赌博的理论大家都听过，如果一个人既然神存在跟不存在都不确定的话，你押宝押在没神存在上，从赌博的理论上，这个是从概率论的角度上是一个不明智的。这些都是引发思考的人去思想，我对信仰的寻求从合乎理性的角度都是值得去探索的。如果有一个这样终极的平安在那里，而且神不断地借着世界，借着众先知的预言，也更是借着他的儿子向人类启示显明有这种终极的平安和归宿，人类内心焦却不安地在寻找，好像没有找到这个现实，如果能够合在一起的话，接受这个平安之君是最后也是最完美的答案。最后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降生的圣婴和引导的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那位小孩子，还有神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东方的智者，这都是可敬可拜的。希律王非常可恶，耶路撒冷的城像许多百姓一样不安，非常可怜。与先知的信息与三博士失之交臂的这些宗教领袖非常可惜，东方的博士非常可敬可佩，远道朝圣圣婴。这个故事中间我们不能忘记了神在主导历史的一切，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神引导的。不要忘记在历史后面的主宰，这位引导借着伯利恒引导之心，借着他降生的婴孩来引导一切渴慕真正平安的、真正归宿的这些心灵。渴慕的心灵将得到安息，这位神也将他的平安已经显明出来。我想这是他最可敬、他值得我们敬拜的神。敬拜就是将你心灵最好的献给他，如果将次好的给他都是对他的羞辱。我们今天还在走在不断成圣更爱他的路上，但是我们很盼望我们中间已经把世界看清楚了，已经蒙圣灵光照了，知道只有主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了。那样的人可以不断地帮助我们周围去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去造就这种以神为中心性的生命来。今天早晨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姐妹祷告，真正让我很感动。她看到只有神是真正的喜乐，神是她真正的满足。这种祷告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点都不虚假的，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姐妹。我相信还有一些人在我们中间看破这个世界了， 无论是物质上的满足，无论是亲情上的变故，还是很多的失望，甚至身体衰残带来的一种一些失丧，人会离开世界，人会失去这些健康、关系和财物，都是上帝命定的，让我们不断的放弃这个世界。如果一个人还紧紧抱住这世界，要么你太年轻，还没有看破这世界；如果还紧紧抱住世界，要么你就是还很愚蒙，还不知道世界的本相。但是只有真正圣灵被眼光被圣灵开启的人，他看见这世界的本质了，他把这世界的一切当作神所赐的可以用来荣耀他见证他的机会，但是更是他内心在那些不断的破碎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失丧里面，不是去忧伤，而是看见神要让我这些给我至宝，看破这些东西，然后把神当作至宝。一个人只看破世界却不知道没找到真神的人非常可怜，但是一个人因着找到真神了，他看破世界的人，这类人是很幸福的。我盼望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越来越多，不要像那些文士那样很可惜，在教堂里面读圣经、查经、研经，最后圣经精通却不能够去内心发出一种激情的敬拜，对神的委身，那是再可惜不过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你降生这段故事，这个记载历史的事实，来帮助我们在历史中间出现的主啊，无论是希律王，无论是不安的耶路撒冷人，还是那些可惜的文士，还是真是看见我们都要去学习，像这些东方的智者，他们远道跋山涉水来朝圣圣婴。主啊，愿主你也将这样的渴慕寻求的心放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的心里，主啊，将这样的渴慕放在里面的时候，主啊，将寻求放在里面的时候，你照着你的应许有一天要被寻见。主啊，我们仰望你，为慕道的朋友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主啊，让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亲人的心里，主啊，也求主你自己显明你自己美善的旨意，主啊，将平安之君这样的独一的救主，主啊，显明给我们的亲人。主，我们在这一切的历史中间，帮助我们不忘记你自己全然的主宰、主权的引导在世界上，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许多的动荡里面，从主啊我们人生的很多的缺憾里面，去看见神你自己已经平安的道路已经预备。主啊，帮助我们内心真正像那位东方的博士那样，那些东方的博士一样，内心主啊因着朝圣主，我们找到主，也将敬拜的喜乐赐给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祝福弟兄姊妹在圣诞的季节不被世界的东西牵引，主啊，不被 party 礼物、世界上的一些主啊人的一些所谓的聚集吸引，乃是内心常常思念为我们道成肉身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着他给我们带来终极的平安与上帝和好，主啊，用平安的信息能够借着我们这群爱神的人，能够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周遭的世界。主，谢谢你，奉耶稣名求。Amen.